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四面倒数第三行，龙王主要言之，行十善道，一切庄严故，能生一切佛法毅力，满足大愿。那么从这个以下的所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就是前面第一条啊，我们所念到的这个行十善布施啊，这个以施庄严故啊，就是常富财宝啊，无能侵夺啊，这总说往下呢都是总说，就不用啊一条一条的细说了。但是从前面佛给我们一个启示啊，那就是告诉我们，人在这个世间，谚语常讲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个意思实在是无限的深广啊！我们一生果报当中啊，也非常复杂，极其极细微的小事情，无不是有前因的啊！我们从这里看呢，你就晓得这个因之复杂啊！你别同时行布施。这个布施里面不管是大小啊，谁一文钱也好，谁一万财也好啊，无论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十善具足，那个福报是圆满的啊，没有一丝毫欠缺。十善里头有一条欠缺的，这个果报里头啊就不圆满啊。看你在果报当中啊，你还有哪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现在一想就晓得了啊。在修因某些地方啊有了欠缺啊，所以果报不圆满呐。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什么叫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什么叫做自作自受啊，我们才真正明了啊。这个因果实在讲太细密了啊，唯有真正体会得，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心才真的安住下来了啊，绝对不会怨天尤人。为什么呢？动一个怨天尤人的念头，我们又造了不善业了啊，招得来生不如意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佛在经上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一个概略言之，没有详细。详细那要向天台大师给我们解释，不解千如啊！为什么呢？我们学佛学到现在懂得这个道理了啊，单单一个布施里面，布施里头就具足十善了 知不知道呢？十善里头每一个条目里面，不杀生。不杀生这个里面有不杀生的不杀生，不偷盗的不杀生，不邪淫的不杀生，乃至于不贪的不杀生，不吃的不杀生。你这样一观察的时候，那就太细密了。这种观察的方法，天台大师讲《法华经》的时候教给我们的。他教我们看十法界，每一法界里头都具足十法界。佛法界里面有佛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有佛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乃至于有佛法界里面的地狱法界。人法界里面有人法界的佛法界，有人法界的天法界，也有人法界的畜生法界，每一法界都具足十法界，这就一百界，都是概略的说法。一百法界里头，每一个法界又具足一百法界。谁懂得这个道理？谁能够有这种力量啊？就微细观察呢？诸法实相啊，谈何容易呀！我们今天用浅显的言语来说，宇宙人生的真相，或者说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真相，纵然我们能够在一法界里看到十法界，还是看个皮毛，还不是深入，深入观察了，无有边际，无有穷尽，这个彻法根源呢，根源没有底，没有边，要怎样才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古德常给我们讲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我们从这一句话的像数学里头套这个公式，有心不如无心，法身大事无心，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还是有心的，有心为善，不如无心为善，有心落在意识里头，无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如本性。我们要细心向这个里面去体会，往下这都是主要言辞了，不必像前面 这么细说了，前面懂得了，后面你自己就能够体会得了。啊，这行是十善道啊，一戒庄严故，把十善落在持戒上，啊，我们也要像前面那么样去思维，啊，利不杀生，而持戒故。这个下面总的说，就是能生一切佛法义力，满足大愿。啊，底下单单就利杀生这个别报，佛在此地省略了，让我们自己去想。啊，利不偷盗，而持戒故，总的果报是一样的。别报我们应当能想得到啊。啊，一条一条啊，你去仔细思维，你会开悟。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得了，十善业是修行根本。啊，立十善业不但不能生一切佛法，一切世间善法都不能生啊。在这里我们就想到啊，世尊为什么在这个经页开端告诉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一句开始要紧呐、啊，毫分不善夹杂在其中，就不是佛法。啊，诸位要晓得，佛法是纯善之法。啊，什么是佛法呢？一真法界是佛法。啊，为什么会有十法界呢？修一切善法，夹杂不善。啊，十法界里是夹杂不善呐、啊，夹杂不善越少，往上升，越多呢就往下坠，不就这么回事情吗？啊，夹杂不善多了，这是畜生恶鬼地狱。啊，你难道是地狱里头的人没有修过善吗？没有起过善念吗？不可能。一切占众生心想造作都是善恶混杂的，就看他是善多还是恶多。啊，善多恶少，六道里头人天福报啊，善少恶多，这三恶道的苦报。 即使是在四圣法界，依旧是善多恶少，他还没有完全离恶啊。什么是恶呢？妄想分别是恶，极其轻微的恶，就是经上讲的毫分不善啊。他那个不善真的是一毫一分呐。很轻的不善呢，障道障碍你不能入一真法界。我们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粗心大意，还以为什么呢？小小戒可以舍啊。小小不善无所谓啊，只要大体上不错就行了。我们常常自己这么安慰。这个大体不错，给诸位说是对待社会，对待别人。要求别人不可以太严格。就是佛法也不可以，为什么呢？要求严格的他不来了。讲经的讲堂不是学校，他喜欢来就来，喜欢不来就不来，所以不可以太严格。纵然今天我们讲的在一块共修，也不可以太严格。真正严格修行道场，那古时候啊，大德他们做到了，他们那是那真像上学一样报名参加的，那不是说你喜欢来就来，喜欢去就去，不是的。我们敬宗往年庐山圆公这是在中国第一届第一个莲师。同参道友123个人，这个是固定的，绝对不是你想来参加你就来参加，你想离开就离开，不是的。大家真的志愿志同道合在一起念佛共修，那123个人都成就这是古时候真正修行道场，我们今天念佛堂开放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戒瘾的道场戒瘾广大群众的要求就不能这么严格在戒瘾大众当中有若干时日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这是我们真想往生，这首先看看有多少人，人数多少没有关系你看觉明妙行菩萨就是西方确知里头所讲的，他们志同道合的一共12个人12个人在一个小道场里面进修，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志同道合，这12个人都成就人数最少的，这是一个僧团的时候4个人，换一句话4个人以上就行是把这个事情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们4个人是坚定决心求生净土，这个世间事缘统统放下了 啊，那有个小道场行啊。啊，确确实实，圆圆满满做到了六合敬。这四个人志同道合不容易找啊。两个人住在一起都要吵架，都要意见不合，那你还有什么法子呢？你就晓得四个人同心那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然后想到啊，我们员工当年在是123个人，嘿，也真是不可思议啊。古时候那些道场啊，或许菩萨示现呢，给我们做榜样的啊，给我们做模范啊，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啊。这个是十善业啊，行十善业，着重在这个行字啊，这个行就落实啊，啊，落实在持戒，戒庄严。庄严用现在的话来说，美好啊，圆满呐，没有缺陷呐，啊，圆满的意思好。我们持戒才能圆满。啊，能生一切佛法毅力。意识道理，对于一切佛法的道理明白了。利益是利益。是受用，啊，持戒在此地是广义，不是狭义，啊，因为六度是菩萨行为的准则，啊，持戒。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就是受法，人无论是独居，无论是跟大众相处，都有规律。尤其是跟大众相处，决定要守法。啊，佛陀的教戒，决定遵守。啊，所以不一定是那些戒条啊，凡是经上讲的这些教训，都是戒法告诫。意思要明了，行为要遵守。除这个之外，啊，像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约都要遵守啊。啊，到人家家里面，所谓是家有家规呀，国有国法。要守人家家里面的规矩，啊，每一个人家规矩不一样，啊，像我们这个佛教的道场，道场众多，每一个道场都有他自己的规矩， 啊，我们看看每一个道场他们定的常住公约都不相同啊。啊，我们先要去看看，不懂先要问呢。啊，道场里面有知客，他就是管这个事情的，要向他请教。啊，尤其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你像前天印度教给我们说的，啊，印度教最重视的，啊，普通礼节，无论是你赠送他们的东西，或者他们赠送你的东西，一定要用右手。啊，他送东西你用左手去接，这大不敬。啊，那在我们无所谓啊。他那里就不行啊。啊，你送东西给他，一定要右手拿的。他送东西，你一定右手来接，不可以用左手。我们要懂得，才能够满足大愿。这个满足大愿，就是我们常讲的有求必应的。啊，我们有求愿呢，都能得到满足。啊，这个是实善落在持戒上。啊，为什么守法就能满足呢？诸位要晓得，一个人守法得到大众的尊敬欢迎，帮助的人多。啊，常常不守法，人家对你信心没有了，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不会帮助你。你办什么事情，障碍很多，成就困难。啊，所以佛把守法摆在第二啊。啊，布施摆在第一了，布施要真正放下。为什么呢？你真正放下，你才能守法。放弃自己的分别执着，我就能受法。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不能放弃自己的执着，受法谈不上啊。啊，所以这个六波罗蜜这个次第不能够颠倒。啊，他一个环节套住一个环节的，啊，不能够布施，不可能受罚；不能受罚，决定不能忍辱。啊，不能忍辱，你决定不会有进步。他一个套一个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